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每一天， 与你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日说新语，我是黎曼。阿拉伯学院算是我们二外小语院系中最特殊的一个了，课很多，很努力，就是我们对阿语同学的最深的印象。那么阿语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先来听一听阿拉伯学院副院长侯宇翔院长给大家做的介绍。 二外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拉伯学院副院长侯宇翔，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二外之声的声波中跟大家相遇。我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阿拉伯学院。我们阿拉伯学院呢是从1964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建立的时候就成立的一个外语专业。我们这个专业呢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历史。这50多年里面，我们培养了30多届的毕业生，他们现在都活跃在外事、外交、外贸以及现在的一带一路前线的战斗的战线上。而这些人当中，我们也培养了7位共和国大使。所以说呢，我们的学院的历史呢是走得比较厚重的，同我们学校的发展史也是紧密融合的。我们现在走在现实这个方位中，尤其是感受到这个阿拉伯学院呢住在一带一路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最火热的时候，同时呢也是我们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的同时，我们阿拉伯学院呢希望能够在这两个建设过程当中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因此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一直是以培养宽口径的复合型人才为主，所以我们学院的办院精神呢在这么多年里面就把它凝练为师生一家，追求卓越。而在这个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坚持我们本科人才培养的精神落脚点呢就是立德树人，以本为本，也可以说坚持以本为本立德树人的这样一个总目标。而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呢，我们有3个最主要的这个培养特色吧。第一个培养特色呢就是三全育人，全过程、全方位、全员。我们的老师都非常辛苦，我们同学也都知道，我们二外总有那么一群人在学校里面大声的朗读，骚扰着别人的生活，这可能就是阿拉伯学院的学生们。在这里跟全校的受到阿拉伯学院骚扰的这个说一声抱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培养了学生全过程、全方位、全员的去为学生的发展助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三标一创，3个标准化和1个人才培养创新工程。三个标准化呢，就是课程进度或课程内容标准化、域外人才培养标准化以及测试标准化。一个人才培养创新工程，就是我们通过外交部、中联部、新华社等遴选渠道推动学生参加遴选，通过国台、央视等其他渠道推动学生参加大赛和专业学科竞赛，通过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过程当中召开的那些国际性的论坛来推动学生参加社会实习实践，以及通过各种其他的方式推动学生参加社会服务等4个方面的抓手，来推动我们这个学生啊能够在人才培养创新这个工程上能有综合素质的体现和提升。第3个呢，我们称之为三全育人、三标一创和3位一体。 第三个就是三位一体。所谓三位一体呢，就是阿拉伯学院呢在建设过程当中迎来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获批了教育部首批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而这个基地虽然是一个科研基地，但是它对学生的学业的促进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基地每年进行的科学研究和接待全国知名学者和国际知名学者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让我们的学生能有见世面拓视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把阿拉伯学院的学院建设、阿拉伯研究中心的科研基地建设和资政服务的智库建设三位一体融合在一起，推动这个内涵呢向更加丰富的方向转化，从而呢推动学生们能够在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学院中啊，能够感受到学校、学院以及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从而培养学生，就像我们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提出的那样，培养一个多语种赋予、跨专业复合的这样的一个新型外国语大学的新型人才。同时我们阿拉伯学院的人才呢，也希望能够高水平的复合型的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人才，也推动我们这个学科的从跨学科的转向，推动对社会服务的成长的能力的提升。这就是我们这个学院现实的情况。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肯定也是希望学院的内涵更加的丰富，学院的结构更加的科学，学生的成长更加的完善。我们希望能够从学科管理以及学生成长这三个方面同时发力，让学生成长得益于学院的科学管理和学科内涵的进一步的科学。所以呢，这就是阿拉伯学院。谢谢。 谢谢侯宇翔院长。那么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两位阿院的同学，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阿拉伯学院阿拉伯语专业16级学生于永浩。 大家好，我是阿拉伯学院阿拉伯语专业李少航，来自181班。 那李少航同学，听说阿拉伯语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你为什么会选择学阿拉伯语呢？ 就我个人而言呢，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历史、地理、政治这一类文科学科的一个学生吧。然后正好呢，阿拉伯国家在地理方面呢，它是一个亚非欧三个大洲的一个交汇点，地理方面很重要的，在历史啊文化上面也都是比较奇妙的一种异质文化，我挺感兴趣的。 异质文化， 对。然后呢，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些国际热点上也都是频繁出现阿拉伯国家的名字的。 你才说近一段时间， 嗯， 那你现在觉得阿语哪里对你来说最难？ 阿语的一些发音啊，尤其是大舌音啊这种，因为汉语里面没有相同的发音，而且平常生活里面我们也不会接触到大舌音，这个确实很难。而且有一些像阿拉伯字母啊，弯弯绕绕，有点像画画一样的。 所以书写对你来说也是挺有难度的。 书写其实也是难度的一方面吧，然后发音，尤其像我们现在作为大一学生的话，语音阶段其实远比书写还要重要。像我们现在老师一直提倡的说，听说你先读写跟上瘾，语音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 阿拉伯语是从右往左写的。 对。 我非常好奇的是，你们写的时候那个字不会糊吗？ 不会，就是一般的话，老师也会要求不要写得很清楚，什么地方会抖一下，什么地方写一些符号啊什么的，都会要求比较清楚吧。而且我们练习的也比较多。 其实你们军训回来之后，第二天很多阿语的学生就坐在走廊上面练大舌音。 是的。 是因为觉得太难了吗？ 确实比较难，因为一般的中国人来说吧，都不会把舌头抖得那么快。正常的交流的话，就拉拉拉这样，他们不会。 所以你现在会吗？ 不太好说，就还只是初级阶段、入门阶段吧，可能会发一点，但是还是有很浓厚的、很重的启动音吧。就比如说，你可能会和比较重，就不是单纯的舌头抖动了。 学长，给我们发一个标准的大声音。 一般呢，新生很喜欢这样。像开摩托一样发，但是平时我们带进单词里其实不需要发的这么重，比如说学习 Gracias 谢谢 Shukran 就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学了两年了，你觉得阿拉伯语是什么样的语言？ 其实学了两年阿拉伯语就像我的情人一样，因为我非常爱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丰富而且有趣的语言。那从他自己语言本身来说，它和中文有很大的差异，它也和中文是并列成为世界上最难的两种语言第一。第一呢，它是一种沙漠语言， 因为我们阿拉伯人都在沙漠里，距离很远，然后又有沙尘飞扬，我们如果发的音不深厚的话，对方是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的。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阿拉伯语里赞美骆驼或者是关于骆驼的这个名词大概有几千种。 几千种？ 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是个沙漠的语言，和他们地理生活环境相符合，所以他们这个语言就是从他们那个沙漠的环境出来的，所以我们叫它叫沙漠的语言。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语言是用它的表面的文字来表达它的意思，不像我们中文，你看我说到现在我也没有说因为所以这些关联词，但是你能清楚我在说什么。但是阿拉伯语不行，阿拉伯语有非常多的关联词，它还有非常复杂的动词变位，你每次改变它的一个主语或者一个宾语，整个句子都会发生变化。而且它的句式逻辑就是用关联词，用因为所以虽然但是，这些都是需要用它去连接句子。 就是说关联词就跟主语宾语一样，是算作句子不可缺少的成分之一。 对对对，所以说阿拉伯语是用字面的文字去表达它的意思，是一种非常严谨的语言。再一个方面就是从社会属性来说呢，它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门语言。第一个，它是22个阿拉伯国家共同的语言，现在已经有2亿多人在用了。然后在整个世界的穆斯林的运用层面上来说，有更多人运用。当然这个阿拉伯与伊斯兰教相连接，表达了穆斯林的一个世界观，里面有非常多有意思的现象。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生病了，我的朋友跟我说希望你痊愈，希望你痊愈呢不是我自己痊愈了，而是说安拉使你痊愈，用被动来表示我的痊愈了，或者是Shafak Allah， 安拉使你痊愈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阿拉伯语里面有非常多的被动式，是体现民族和宗教的一种价值观。这两年我也一直沉浸在语言的海洋里无法自拔。 那你是因为学习了这门语言对宗教感兴趣，还是因为对宗教感兴趣所以学习的这个语言？ 起初一开始的时候知道自己选了阿拉伯语其实是惊慌的，因为知道这门语言是很难，但是并没有对宗教有太多的兴趣。但是后来学完这门语言，开始慢慢的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和这个民族的一些独特的个性和与我们文化之间的差异，我会慢慢觉得有意思。因为跨文化的交际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两个文化融合的互动的一个过程。 那你们了解阿拉伯文化会通过听歌的方式吗？ 会体会到文化影响下特有的人文风格。 其实我们的班导之前给我们推送过一些阿拉伯的歌单，我也稍微听过一些，但是毕竟还不是太了解其中的含义，只是能感受到其中阿拉伯语那些独特的音律啊，包括它的韵味啊。 那你觉得那个韵律是美在哪呢？ 他们的弦乐吧，更不像中国那种二胡啊或者是吉他那种特别的，更有沙漠风情，更有那种律动在， 更悠长。 对， 悠长一点， 因为它毕竟是沙漠文化飘散的很远的那种，然后广为流传，还有那种独特的，包括独特乐器， 独特的唱腔，独特的乐。在这里可以推荐一下一首土语歌，因为阿拉伯语方言很多，每个国家都有方言，所以方言是大家生活中用的，阿拉伯语是大家在平时上新闻听到的这种官方语言。对，所以在这里就推荐一首非常接地气的，是由阿拉伯国家国宝级女歌手南希·阿基利米唱的《安泰》，是一首土语歌曲。 你现在的阿语大概是什么水平？ 我现在的阿语就正常沟通就可以，因为我们已经考完了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四级考试，阿拉伯语只有专四的考试，还目前没有专八的考试。但是我现在的阶段就是处于从基础阶段向这个高年级翻译的阶段过渡的一个阶段，我还没有达到那个高的标准，所以现在也还是在不断学习中。 那你觉得就你现在的程度来说，阿语难在哪？ 阿语就我现在这个程度来说呢，不同于新生或者是低年级的学生，有两个难点。第一点是我们现在开始接触翻译课，就以前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的翻译，现在是成段成段的翻译，我要考虑翻译词汇的运用，我要考虑它是不是达到了信达雅，对对对，我要考虑我的表达阿拉伯人是不是能听懂，我是不是能够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第二点呢，就是说别人说，别人给我输入，我是不是能听懂他们说的什么？因为现在也听新闻，速度也加快了，不像以前一年级我们聊一些日常生活，比如说今天吃饭了吗？今天身体怎么样？聊一些这些内容。但是现在我们听的内容越来越多的是，比如说叙利亚发生了什么新闻，比如说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新闻， 了解时事方面更多。 对对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听力的一个难度，主要就是这两方面的难度。 那现在的翻译和以前的翻译最大的区别在哪？ 最大的区别是量和专业词汇这两个方面。以前翻译的量就是很小，现在就是通篇的翻译，每周我们都要在宿舍做笔译，然后每周我们要背口译外交部例会的这种每天的每周每月的例会问题问答，然后再就是专业词汇。以前我们不会接触像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是亚洲互联互通的血脉经络这种词汇，但是现在我们开始慢慢的学习到，也在不断的丰富中丰富自己的语料，就是所谓的一种偏政治的词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这一学年是政治方向，以后也会有经贸方向和文化方向，所以学弟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个阿语日后的学习，有非常多， 谢谢你，非常期待， 有非常多的乐趣，当然也有非常多的疲惫。因为阿拉伯语它不像其他语言，它的语音是非常难发的，像比如说 Kaf 这种音，还有 Ra'u 还有 Dod都不太好发，所以对我们中国人学习来说，语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你只有语音纯正了，阿拉伯人才能听懂你在说什么，他们才听得舒服。 教我们几句简单的阿语呗。 从学弟最新学了一句非常受用的阿语开始， 就是第二课才刚刚学的阿拉伯语的你好，阿哈伦瓦萨哈伦， 阿哈伦瓦萨哈伦， 阿哈伦瓦萨哈伦， 阿哈伦瓦萨哈伦。 对对对，我觉得说的还可以。对对，你以后见到阿拉伯人，就是可以跟他们这样打招呼，因为学校也现在有了很多的阿拉伯人，可以见到他们，就这样打招呼，他们也会对你很热情的进行问候。 而且老师说，这个阿哈兰和萨哈兰是主人一般问候客人的时候先说的，既然代表我们二外的学生嘛，如果接待那些阿拉伯学生的话，那这就是挺合适的。 那是不是有一种欢迎的意思？ 对，阿哈兰和萨哈兰呢，其实是阿哈兰是亲人的意思，中间的外就是和的意思，言辞，而萨哈兰就是平原的意思。这句话意思虽然表达是你好意思，但是如果把它展开来说，就是说见到你就像见到亲人一样，见到你就像见到一片平原一样，让我觉得非常愉悦。 为什么阿拉伯人见到平原就很愉悦呢？ 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沙漠民族嘛，见到平原真的是很，就是在他们眼里就是像那种我们中国眼里那种高山流水，那种很雅兴很令人愉悦的一个地方。 你弟这个语言功底太高了， 老师教的。谢谢李小薇老师，也非常感谢侯宇翔院长。 阿拉伯文化其实跟我们国家差距还是蛮大的，因为毕竟不是同一个民族，也不是同一个地区。那你们去理解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 如果要理解阿拉伯文化以及阿拉伯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这就需要去解构这个阿拉伯文化。因为阿拉伯文化它不仅是说像我们中国文化这样，阿拉伯文化是有宗教的成分在，它一共有三个成分。第一个成分是它原有的游牧成分，对对对，因为他们就在广阔的沙漠上遨游，所以他们有那种豪侠精神在他们的身上，所以直到现在他们其实有一些国家甚至说每一个阿拉伯人身上都有那种豪侠精神在，这是他们的一种原始的一种民族性。后来伊斯兰教创立之后，伊斯兰教在这个广泛的传播中，阿拉伯人又具有了一种宗教属性，所以我们去理解阿拉伯文化，理解阿拉伯文化包括阿拉伯的法律，它是按照古兰经来进行定法，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适应时代的变迁，然后包括它的文化禁忌，还有饮食禁忌，比如说有穿着的一个和我们中国汉服不一样的， 也是非常有丰富的伊斯兰特色，这是我们从第二个层面宗教层面去理解它的文化。第三个层面就是外来文化，比如说有一些殖民国家，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以及阿尔及利亚，在这些国家中它就会有一些外来的文化。比如说你在摩洛哥大街上，你会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法式建筑，你会在那里听到有一些人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就像黎曼小姐的学习的语言一样。所以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包容性，所以你从阿拉伯文化中你可以看到三个层面是比较丰富和独特的。如果你有机会去摩洛哥或者其他阿拉伯国家留学的话，你会体会到不一样的文化色彩。 那你们会有留学计划吗？ 会的会的，是每年都有大量公派生，不管是国家公派也好，还是其他类型的公派也好，还有自费生去阿拉伯国家留学。其实我到现在这个阶段，我的同学在前几天已经去埃及留学了，他们在朋友圈发着美文，享受着那边美好的假期。我自己本人也将会在下个月去摩洛哥留学，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文化。 那你在这两年中间应该参加过一些语言类的志愿活动？ 对对对，像最近的中非合作论坛，还有我们学校自己办的这样一个中国与阿拉伯学者的一个对话，或者是摩洛哥文化节，是每年都会在学校办，是小月文化节的一部分，每年都会举办，然后邀请摩洛哥的友人过来一起体会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茶文化、戏剧文化，还有从中国和摩洛哥文化之中找到一些共同欣赏的一些共同点。值得一提的是，上一次摩洛哥文化节我被分配到的任务是摆摊人，然后用阿拉伯语向外国友人介绍这些是什么东西。一开始我看那个摊子还好，是摩洛哥的一些拖鞋或者是阿甘油、橄榄油，这些其实是可以跟摩洛哥友人讲清楚的。到后面到中国文化这个环节的摊子的时候，是兔耳爷、兵马俑、脸谱、风筝，所以当时我是有一点磕磕绊绊的，但是索性还好，我用我自己的理解去尽量的向这个摩洛哥友人解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你会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比如说风筝就是说飞的纸鸟，用纸做成的鸟。 这么形象。 对对对对。 那你在跟摩洛哥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摩洛哥人他们对于中国的文化是不是非常感兴趣？ 他们对中国文化有非常多的兴趣，一方面是对汉语非常多的兴趣，比如说对汉语的平仄和音调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对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兴趣，比如说中国的武术他们非常感兴趣，总喜欢耍那么一招半式，以及中国传统的一些戏曲，每次出去去景点的时候会有戏曲台，他们对那个脸谱会非常感兴趣。 你现在准备给我们朗诵什么呢？ 这是一首来自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莫德·达尔维什的一首美丽的诗，我来自那里。 真是很像穆罕默德。 是很聪明，是穆罕默德的同根词，但是不是穆罕默德，是穆罕默德的变形。 أنا من هناك محمود درويش أنا من هناك ولي ذكريات ولدتكما تولد الناس لي والدة وبيت كثير النوافل لي إخوة أصدقاء وسجن بالنافذة باردة ولي موجة خطفتها النوارس لي مشهد الخاص لي عشبة زائدة。这句诗讲的是我来自那里，我有许多许多的记忆，我的出生一如所有人的出生，我有个妈妈，有一个家，墙上有许多窗户透亮，我有兄弟也有朋友，还有一间带寒窗的牢房，我有一片海鸥掠起的浪，一副我独享的影像，我有一块自足有余的草场。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请在 BISU 二外之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乐曲结尾处，乐队突然停留在一个单独的和弦上，以这个和弦酝酿，钢琴开始了一段展示技巧的华彩乐段。在这个华彩乐段中，钢琴演奏各种快速的音阶、八音，以及前面出现的主题片段，构成一段幻想曲即兴演奏。这一刻如同彩霞铺满天，多么像人生里那些可待成追忆的邂逅啊。在西西里舞曲附点节奏上，用最少的音符道出了无限优美，不由得想起了爱伦坡创作哲学所言，任何美一旦到达极致，都会使敏感的灵魂怆然涕下。 乐章里有深不可测的创造性，有不可描述的景象。凡事物之能垂久远者，必不图上华美之观，而要有切实之体。其精华在于莫扎特精湛的旋律技巧和富于色彩的和声，这是莫扎特在远关系调声 F 小调上创作的唯一作品。相当大胆的和声变化，预示了浪漫主义时期的和声，也就是说，这里藏着古典的浪漫声音，藏着高贵的伤感。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据说那些从小就接触莫扎特音乐的音乐家们来到这里，仍然会被这个杰出的乐章深深地打动。它同时具有崇高的美和深远的意境，安闲恬静，虚荣淡泊，这个乐章感动了无数人。我的感受是由水而来的思绪蔓延，似乎看到波光粼粼的湖泊无忧无虑地被群山环抱。那是阿尔卑斯山路的湖水吗？湖的空灵，水的润泽，林中倒影泛起轻柔的涟漪，它在寻找湖心那动摇不定的影子。此时一幅东山魁夷的绿色回响浮现，白马飞马，心灵深处的森林谁都无法窥知。据说这位画家的作品灵感即来源于 K488 中的柔板旋律，大概用优美而不被看透的画来形容那种超越的美，在音乐中可以被谅解。 来到末日章，适度的快板是一首潇洒的回旋曲，钢琴与乐队你来我往，互相抛接，不仅仅轮流说话，还翻来覆去的以最滑稽和最愉快的方式在开玩笑。独奏钢琴与乐队在互动中的力量竞赛，没有赢家，除了观众。我们何其幸运，得以聆听到天使忘记了忧愁而恣意西游的笑声。那一连串的旋律推进，几乎就是莫扎特歌剧中场的翻版。那焦灼对峙状态的重唱和合唱，落子翩翩，层出不穷。莫扎特音乐多了纯真，多了探讨中世纪骑士精神和欧洲宫廷的译文，也多了一份思考艺术的力量。人性的世界有想象不出的复杂，也许如托马斯曼所说，在艺术追求与美学判断中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缺陷。或许音乐中的那种宁静自然为所有人所望尘莫及，或许音乐体现的自然的孤独、意趣以及赋予的灵感，都能让人各取所需。